道，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七十集。沈西的妈妈也试过这种刺激疗法。沈西初中有一回数学考了60，她妈妈便把试卷贴在了书房墙上书桌上方，没有想到沈西一看见就异常兴奋。 真这么好笑，我竟然有打60分的一天。 见儿子没脸没皮，毫不在意，还当个新鲜事儿到处说，沈西妈妈从此放弃了刺激疗法。沈西再次感到她的洞洞真是不赢会死星人，不和人比也就算了，只要和人比必须第一。据说有天隔壁寝室缺人玩双生，叫夏九家过去，夏九家不会，也没有立刻找到技巧，输了几把还很惨烈。结果从那以后，皮洞天天晚上攒局打牌，一周以后基本稳赢，心情终于好了。放学以后，夏九家回寝室看了一会儿书，拎起东西去洗澡间。他走到门口，看见六班一个同学在和另外一个男生对峙。六班这个男生平时存在感不高，比较闷，并不是会惹事的类型。眼见外班男生伸手就要怼人了，夏九家两步上去，在对方手指触到本班同学以前，从侧面将他推开。 哎，别动手，有话好好讲。 对方一个踉跄，见有救兵，吃的转身走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 我无意中看了他一眼，他就问你瞅啥，我就说瞅你咋的。 夏九家无语，竟是如此标准的你瞅啥瞅你咋地的问题。 夏九家，我发现你平时挺冷的，不太爱闹，不搭理人，但关键时刻啊，特顶得住。 还好吧。 夏九家其实挺喜欢自己的性格，他比较傲，不是很社会化，只有少数几个能交心的好友，在大众眼中形象不错，仅此而已。与沈西那种给他30秒就能跟地球上的任何人打成一片，不论男女老幼的人完全不同。两人聊了一会儿，时间有点晚了。自从沈西表白以后，夏九家一般去其他楼层洗澡。不管怎么说，被喜欢自己的人看到身体都是一件挺别扭的事儿。R中宿舍的楼大，一层有很多房间，走到楼梯口上下楼再去洗澡间，基本上算是长途跋涉。破天荒的，夏九家选择了在本楼层冲澡。他先小心地进去，见到并没有沈西，他放心了点，拧开龙头十分迅速，用几分钟解决问题，披着浴巾回更衣室。而另外一边，沈西学到10:50，闹钟一响便跳起来，抓起喜剧冲向洗澡间。R中大晚自习9:15下课，洗澡间的热水供应到11点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坐了40小时火车不能不洗，其实中午就应该洗，但是沈西太困了，走不动，还是先睡下了。一进更衣室，沈西就呆住了。水晶皮洞，水晶皮洞面向柜子，没穿衣服，颈上挂着一条很大的白浴巾，两端垂到大腿。不过因为背对外面，背、腰、臀一览无余。此时正是夏天，水晶皮洞却晒不黑，肤色还是白皙匀称，肩膀圆润，肩胛骨却突出，腰细，屁股蛋肉多，两腿又细又长。 虽然水晶皮冻说这一年半来只在寝室和家自己练上几下，比以前差得很远，沈西却是觉得现在这样正正好好，有力量，与有衣服时不太一样，又不过分夸张。沈西喉头一滚，走上去。咚！听到声音，夏九家左手五指一拢，在胸腹之间将两边浴巾掐在一起，挡住关键部位，转过身来，微微一笑：“ 嗨，沈西。” 沈西一看，又是一阵燥热。夏九家脖颈细长，大浴巾绕过脖子挂着，露出两侧肩头，手指捏着两片浴巾，让它挡住前胸、胯间，却没有遮住两侧细细白白的腰。因为大浴巾也没有很长，堪堪遮住，两条大腿几乎全部在视线中。拖鞋与平时不同，想来是不愿意弄脏宿舍地面，特意换了一双。此时湿漉漉的，是夹脚的。人字拖，两根黑色细带从白嫩嫩的脚面斜斜滑过，而中间一根则是卡在拇指二指中间。水晶皮冻脚趾不像手指一样细长，而是圆润的、肉肉的，指甲是粉红色。至于脸颊，因为刚刚冲完热水，红扑扑的。这幅景象，只用浴巾半遮半掩，却比那什么还……夏九家却自以为遮得很不错，该挡的地方全挡住了。 现在才来？ 沈西看了一眼手中银色钥匙，上前一步，站在夏九家的面前，伸出右手，按在对方耳朵旁边。 哎，桂东。 沈西手指一个用力，打开夏九家耳旁那个柜子，把塑料袋扔了进去。沈西没带脸盆，也没有泳包，就用一个破塑料袋装洗发水和沐浴露，很寒酸。R中以前更衣室里只有架子，不过去年因为跟小混混们打架那天宿舍出事，有人偷了好多东西，从此 R 中加强安保，更衣室也放了柜子，还能锁，钥匙用一条皮筋串着，可以戴在手腕上面。夏九家不敢作声。沈西放好东西，忽地凑近嗅嗅夏九家左面还没干的头发。 冬，你用的什么洗发水啊？好香啊。 飘柔。 什么味道的？ 不知道，随便拿的。好像是芍药花吧。 怪不得。 夏九家头发并未完全擦干，发梢坠着晶莹的水珠，每隔两秒便落下一滴，在脖子挂的白色浴巾上荡漾开来。沈西叹了一口气：“ 哎，冬，有时候你也太糙了。” 拿。 沈西扒拉开自己的塑料袋，拿出毛巾，而后搭在夏九家的头上，两手一搓，开始帮夏九家擦头发。 头发都没好好擦干，一个小时干不了的，你就这样睡觉，也不怕难受？ 夏九家觉得没事儿。沈西对待小动物一般的一顿揉搓，觉得好像差不多了，刚要撤手，忽然间却心中闪动，手指一顿，接着稍微向下一滑，用毛巾边缘遮住夏九家的眼睛和鼻梁。此时已近11点，更衣室没什么人，而且男孩子们大多周六周日洗澡，周三周四再去，一周两三次，最多三四次，周一本就看不到人，像夏九家一样天天都要洗澡的不多。夏九家眼前一黑，沈西的毛巾还挺厚的。沈西把毛巾两边也顺势往下一抹，包住夏九家的脸，手上用力将对方下巴抬起，低头看着。四周都被毛巾包着，夏九家只露出了两片嘴唇，因为刚洗完澡，红红的，带着水光。 夏九家好像打算说点什么，张了张嘴巴。沈西凑近，在距离那唇两三厘米的地方停下。他垂着眸子，为了不惊扰对方，缓缓地吸气，又缓慢地呼气。闭了闭眼，想象二人正在亲吻，他已触到软软的唇。夏九家只披着浴巾，微仰着头，嘴唇距离沈西的只有毫厘，让沈西觉得对方正在一丝不挂与他接吻。他想扯掉浴巾，狠狠地压上那唇，搂着对方的腰，让对方揽住自己的脖子，把人吻得舌尖发麻。真能那样的话，估计能飞上天，但也只是想想而已，现在没有碰到都不敢让对方知道。更衣室在洗澡间外，也有些氤氲的水汽。沈西觉得在那又湿又热的水汽经过喉管，让五脏六腑都熨烫起来。他努力的压抑，才不让感情一泻千里。夏九家用另一只手握住沈西的手腕。 沈西啊。 沈西张口，将夏九家喷出的那口热气尽数地吸入口中，压进肺里。退后一步，拿下毛巾，装着开玩笑的样子。逗你玩呢。 我知道。马上就要没热水了，你还不去？ 洗凉了也没事儿。 容易感冒。 知道。 沈西答应着，走进洗澡间，拧开龙头，发现真的没热水了。他走进去，觉得凉水其实正适合自己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